四月份的本科高校的直播咨询呢，今天进入到了第四天了。那么在四个月为期这个一个月的时间里，您每天通过我们的节目都会与不同的本科高校的招办负责人进行实时的互动和交流。那么在四月份呢，我们一共组织了86所本科高校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为大家发布2018年的高招政策。同时呢，在这一轮结束之后，6月8号也就是在高考结束之后呢，我们还会再次进行第二轮的直播，那个时候呢会着重的为大家进行志愿填报方面的指导。那么这个4月份我们主要侧重的是有关政策的一个发布。那么大家呢可以登录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以及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预先查看节目的预告，以便您选择收听。另外呢，还要提示大家，我们有很多的教育面对面的听众的微信群，很多的听众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就在我们的微信群里呢开始提问了。那个问题呀，我主持人是看不到的啊，因为不能够拿着手机来上节目，所以呢您要发送问题到我们的教育面对面 RBC 这个微信平台上，我会在直播进行当中呢实时来刷新查看，这样呢可以方便为大家及时的来回答问题啊。还有呢就是很多家长都知道，我们在每年的这个高招的四月份呢都会把高招填报志愿手册一书呢集结成册发给呢听众，很多听众现在就开始打听了怎么样来领取。那么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组织的高招的公益讲座这样的一些活动呢来免费领取，不方便的听众呢我们可以提供快递送书服务。具体的一个发送的时间您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和官方微信号的预告。好，那来看看今天是哪两所学校呢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和北京理工大学，这两所兄弟院校每年直播的时候都是结伴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来发布2018年的招生政策，今年也是如此。那么大家如果有相关问题的话呢，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教育面对面 RBC 啊发送问题上来，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会帮大家提问啊，提问您关心的问题。好，那么首先呢请听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今天每日教育播报的主要内容有：北京今年6.3万多人报名高考，奥赛获奖等五类加分取消；人大今年在京高招新增两个分流专业，国科大招生计划保持稳定；市教委从课程建设、师资培养和场地建设入手，为校园冰雪运动提供保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今天上午，北京教育考试院公布了北京市2018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今年本市高考报名人数为63073人。与往年相比，今年高考的加分政策进一步收紧，取消了省级优秀学生、学科奥赛、全国决赛1、2、3等奖，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或明天小小科学家奖励活动等五类加分。在加分政策收紧的同时，今年增加了一项照顾政策，公安英模子女报考高校在与其他考生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招办负责人3号做客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发布两校今年的在京招生新政。中国人民大学本科生招生办主任、副主任熊立佳介绍，今年人民大学在京招生计划与去年持平，大类招生专业没有变化，但新增了两个分流专业，一个是理科试验班信息与数学，新增分流专业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第二个是今年最新获批设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其中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实行本硕连读制。中国科学院大学招办主任冉银志表示，今年国科大在京招生计划基本与去年持平，除了2017年招生的11个专业外，在2018年新增加了两个专业，一个是网络空间安全专业，另一个是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平昌冬奥会闭幕之后，冬奥会进入北京时间，

气温比较低，外出的时候请大家增添衣物以防感冒。以上您收听到的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杨洋编辑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那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为您进行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节目。今天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将做客节目，为您发布今年的高招政策。在高考冲刺和志愿填报选择关键期，教育面对面清明假期继续为广大考生服务。4月5号上午9点，教育面对面在西城区财政部礼堂将举办2018高考季第6场公益讲座，10个名词帮您学懂平行志愿。高考志愿专家赵晶、高夏两位老师将在讲座中为家长讲解高考志愿规则和选择专业要点。讲座现场家长还可以与赵晶及其团队老师面对面沟通高考填报中个性化的问题。活动现场名额有限，请您提前拨打预约电话400-600-7500 400-600-7500。 您正在收听的是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节目每晚5:30到7:00首播，次日早7点重播。 节目中，您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直接提问留言。 直播来不及回答的问题，我们将请主讲嘉宾文字回复。收看答案，请您及时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推送。 大家好，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本科高校的直播咨询，给大家介绍今天两位嘉宾。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招就处处长马进喜。马处您好。 各位那个家长好，各位听众好，各位考生好。 欢迎您。 主持人好。 再给大家介绍北京理工大学招就处副处长张东。您好张处。 主持人好，各位考生家长好，听众朋友们好。 今天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和北京理工大学在节目当中发布今年的高招政策。那么我们收音机前的家长和同学们对这两所高校有感兴趣的问题呢，及时的啊发送过来，我们在节目进行当中呢可以随时的给大家来提问。那么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成立于1952年，是新中国第一所航空航天高等学府，是首批16所全国重点大学之一，是国家211工程、985工程建设高校，2017年入选国家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学科涵盖工、理、管、文、法、经、哲、教育、医和艺术10个学科门类。在最新全国高校学科评估中，成绩显著，获得4个A+、14个A类学科。其中，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材料科学与工程、仪器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位列 A+学位。北航现有2院院士24人、1000人计划专家32人、长江学者教授61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48人、引进诺贝尔奖获得者3人。北航坚持人才培养中心地位，着力培养理想高远、学识一流、胸怀寰宇、至真为实的领军领导人才，打造一流本科教育，实施大类招生、通识教育、书院育人，以学生为本，扩大专业自主选择权，实行导师制、完全学分制，构建知识学习、能力实践、国际交流3位一体大课堂。2017届本科生升学率达到73.62%，位列全国高校的第4位。北航高度重视本科生的国际化培养，大力实施远航计划，与境外130所著名高校建立学生交换、双学位联合培养项目，本科生在校期间出国率达到35.6%。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年的一个招生的计划。由于呢总的计划今年呢还都没有出来，所以呢我们参照一下2017年在北京的计划数啊，请马处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那个北航2018年在京计划呢，基本与那个2017年持平。2017年呢，我们在京的招生计划数是273、这个呢要等教育部批准以后再确认。 嗯，那如果大家报名或者说是志愿特别踊跃的话哈，这个还可以增加这个录取人数吗？ 有这可能 啊、哦。好，2018年呢是继续实施大类招生哈、啊，普通类本科会在两大类别、八大类专业来招生。那简单给我们的家长来解释一下哈、啊，在填报志愿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填？分别这个两大类和八大专业指的是什么？ 啊，是这样子，我们那个2017年呢实施了这个大类招生啊，取得了圆满成功啊，社会反响也比较好。考生家长也比较满意，到目前为止。那么2018年我们继续在实施大类招生。那么我们的招生专业是八个，刚才呢主持人也说了，我们是这里边分为两个类别， 嗯， 啊，八个专业，两个类别呢，一个呢就是大类招生的专业类别，还有一个就是试点示范的招生类别。那么先说一下这个大类招生的这个专业类别。那么这些呢专业类别呢也是我们北航的传统的特色类专业。就是2018年呢我们北航呢有70个本科专业啊、 嗯、 这个数呢是比较大的。那么我们把70个呢归并为4个招生专业。 嗯，也就是变成大类 招生、啊、类 哈、 啊、 对。 其中呢工科呢分为两大类。 嗯， 一类呢就是航空航天类，一类呢是信息类。 嗯， 那么分别以工科事业班类括弧航空航天类和工科事业班类括弧信息类招生，这是我们在公开的招生的专业名录啊、 嗯、 那么还有一类呢是理科与管理呢分为一大类，以理科事业班类招生。那么人文社科呢分为一大类，以社会科学事业班这个专业来招生、啊、 社会科学事业班指的就是 对,、 嗯、 对，就是我们这 我文科生可以报哈， 文科生，对，只能文科生报、 嗯、 啊。 那大家可能会对大类招生的这个现在有了一些了解了哈、 嗯、 那关于试点示范类专业都有哪些，是怎么样来划分的呢？ 啊，就是说从我们这个招生的角度来培养的角度来讲呢，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呢确实是真正的大类，四大类。 嗯，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划分以后呢是主要为了大类培养啊，大类培养。那么这个刚才说的另外一个类别呢就是四个这个试点示范类招生专业呢，这个是我们北航呢为了这个进行试点，这个八节创新人才培养的试点和国际化人才培养的试点来开设的这个专业招生专业，也实际上也是学院啊。其中呢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高等理工学院，也是我们的省院荣誉学院，这个呢从2002年开始呢就开始招生了，已经成为了北航把创新八节人才创新培养的一个示范区啊。2018年继续实施这个招生，以理科事业班类高等理工学院这个专业来招生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就是医工交叉的这个事业班啊，这个呢主要是我们为了实施这个医工交叉的战略啊，北航的未来的战略呢除了空天性以外呢，未来的还是医工交叉啊的一个战略。那么我们跟北京的众多的医院著名医院合作打造出这么一个医工交叉试验班，主要通过的是就是我们这医学和工学的一个深度的融合，深度的融合贯通，培养具有扎实理工基础的医学科学家。另外一个呢就是具有坚实医学基础的生物医学工程师啊，就是这么两类人才啊。这个呢在2018年呢还是以工科事业班类医工交叉事业班专业招生。嗯，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是国家外国专家局和教育部的联合支持的一个高校国际化示范学院的推进计划，我们成立了一个学院叫国际通用工程学院，这个完全采用这个国际上先进的管理模式和培养模式，全球引进师资，全英文小班授课，双导师，精英化培养，走完全的国际化之路。这个呢以工科事业班类国际通用工程学院来的专业，这个专业招生，这个专业名字很长，它就这么个模式。 嗯， 最后一个呢是我们的中法工程师学院，这个是一个中法合作办学的一个典范，它主要利用法国的优质教育资源，结合北航在工程和技术方面的优势，培养高水平的国际通用工程师的这么一个学院。这个采用的是本硕连贯制的培养方式，中英法三语教学，学制呢是6年半， 这个不高收学费啊，这个跟北航的其他学院的学生是一样的。毕业生可以得到北航的学士学位、硕士学位以及法国的工程师文凭啊。所以呢，这个学院呢，这个已经实施了2005年，大概13年了。 嗯。 所以今年我们还是以这个中法工程师学院呢，这个理科事业班类来招生。 嗯。 啊。 好，这是 试点示范。 两大类别、八大类专业招生。 对。 那我们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就以这个大类的名称来填报就可以了， 对 是吧？ 对对，只能这样。 那么这个两个，一个大类招生专业和试点示范专业，它有什么区别呢？比如说录取分数上会有差别，还是说考核的项目上会有差别？ 没有，一样的， 都一样。 高考啊，统一的高考。 就报志愿就行了。 啊，没有类别，这是他们自己有特色，没有区别，没有本质的区别啊。 嗯，好，那刚才您说了，在大类招生里面还有一个社会科学实验班哈，这个是面向文科生的。 对。 那么在这个北航能上这个能上的文科生能上的专业是不是就只有这一个呢？ 对，这个招生专业是这个啊，就是社会科学试验班。 嗯， 未来呢，这个就是从一年以后呢，在分专业的时候呢，可以分为经济学啊、行政管理、法学、英语、德语、翻译啊，还有一个知行文科事业班啊，一直试验下去啊。 嗯，大类招生之后，然后可以分别选择经济学、行政管理等等相关的文科专业了。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是 吧？学第一年是大类培养，第二年开始学分专业啊。 嗯，那今年的这个社会科学试验班是有变化的，是吧？那这个， 啊，对对， 我们应该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哈， 啊。 对于文科生来讲，挺好的。 对，原来我们是文理兼招，不过理科生招的非常少， 嗯， 所以今年我们调整了一下，就是只招文科生。 嗯，去年这个在全国能招多少，在北京有多少计划呢？ 我们去年是200、在北京是21。 嗯， 21人。 嗯，好，这是在专业设置上的一些啊，这个北航的专业设置。那么大家有问题呢，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平台再发送上来。在这一时段呢，我们先给大家介绍这些内容。那么关于北航在近三年在北京的一些招生的这个分数啊，分数线或者说录取的排名，可能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那么在广告之后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广告之后，我们来给大家继续做介绍。 直击教育热点，提问尖锐议题，瞄准政策动态，比对升学走势，关注亲子关系，一起一扶，掌握家庭教育新形势。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5:30，越聆听越成长。本节目由京华学校特约播出，京华学校更懂中高考，400-650-7766。11周，每周6天，每天11小时40分，加起来770个小时。对于高三考生来说，770个小时能改变什么？从本科临界到稳上重点，从一般高校到双一流大学，只要选对了，没什么不可能。京华学校全日制封闭冲刺班，8人精品小班，11周770个小时，让改变成真。咨询电话400-650-7766，400-650-7766。本栏目由居民师志愿填报专家赞助播出，电话573-54567。高考报志愿就找居民师，居民师打造高中升学规划整体解决方案，专门解决专业方向不明、院校范围不清、专业院校选择困难、自主招生材料准备不当的困惑。通过科学测评、精准定位、数据把控、规避风险、合理利用每一分，量身定制985-211院校自主招生、综合评价、志愿填报个性化方案，并提供新高考选课服务。专家咨询热线573-54567。你迷恋电波，你钟情话筒，你不甘平庸，你在寻找一个舞台。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海选在即，4月14日、15日、21日，声音之战即将打响，梦想舞台马上开启。 只要你年满21周岁，只要你热爱广播事业，秀出你的声音，为梦想而战。优秀选手将有机会签约北京电台，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咨询电话010-8501-3045。 小微答题开始了，如果全国的电视机每天少开半小时，一年可以节约多少度电？ 不知道。 70亿，洗一次澡平均需要耗费几升水？ 不知道。 60升。 关注微信

问题啊、 最低分数是626分， 对，626分。 好，这是文科哈、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理科的这个排名和2017年的这个最低分。 最低分650啊、最低分排名是21292。 好，这是去年的2017年啊、北航的一个分数和排名。 对对 对。 来看一下录取方面的一些规则。同样现在学校基本上都是提档不退档啊。 对对。只要没有特殊情况。 没有特殊情况，指的是体检啊，或者是等等。 对对 对, 对，或者一些什么。 好。那关于这个调剂以及级差的问题呢？ 我们没有专业级差，我们是继续按大类招生啊、就是志愿满足率在2017年的时候呢，就是100%，所以今年我们还继续实施这个政策，填满6个专业志愿零调剂啊、实际上在90%多的已经就是前3个志愿都能满足了、基本上几个 还不用说到第6个志愿、 不用不用，基本上前3基本 就能够满足了啊，零调剂。那么今年同样也是如此哈、来执行。那么去年的情况来讲没有 啊、对对、非常非常 非常好 实施这个政策啊、大家也都很满意。 好，来了解一下北航的这个人才培养方针哈、一共是16个字：强化基础，突出实践，重在素质，面向创新。我来看一下哈、在这个1、2年级的话，如果大类招生的话，1年级我们都应该是通识教育。 对 对, 对， 我们的学生都会在这个书院里面。 对， 是吧？ 是。 那这个书院，我们的学生进去之后，这个书院是怎么样来安排的？是所有的人就是随便，还是说文科、理科这样的分配呢？ 这个我所谓花点时间稍微介绍一下，因为这个相对来说复杂一点这个问题。因为这个我们北航实行的大类招生，所以我们就为了适应这个新的就是教学培养改革呢，我们成立这个北航学院，就是我们的1年级新生呢大部分都在这个学院里边。那么这个学院呢有3000多人，就太大了，所以我们在这里边呢又分了6个书院啊，我们基本上是按这个专业大类来分的，不是交叉分的。因为这个书院的这个大学里边书院制的实行呢，最早起源于英国的牛津和剑桥大学。那么这个呢，在我们国家呢，现在开始实施呢，这几年北航已经有6、7年的时间了。书院呢，它核心的功能就是通识教育、导师制以及摄取育人。什么是通识教育呢？就是重视文理基础，瞄准全面发展。那么我们开展的就是通识课程、通识实践、创业、创新创业，打牢学习基础，啊，也就是素质教育，实际上全面的素质教育。那么这个导师，这个在这个书院里边的这个一个政策呢，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导师制，啊，导师呢，我们是这么来分3个层级来考虑，就是学生的这个，我们传统的导师呢，可以就是硕士、博士的导师，我们本科这一块呢。我们大家知道呢，我们在大学里边有一个辅导员，这个是比较大家熟悉的。那么辅导员具体做什么呢？他就是跟学生呢，感知学生的个性的状态，发现问题和需求，主要加强陪伴引导这么一个功能。那么我们的这个导师呢，就是我们类似我们这个硕士博士生的导师呢，我们在本科生呢叫学业导师啊，每个人都配备有一个学业导师，主要指导学生选课，啊，培养他的学习兴趣，树立他的学习观，促进他的专业认知，指导专业选择啊，就是你最后1年以后你到底选什么专业，啊，靠这个导师帮你， 靠导师来帮你， 不能缺靠父母啊，不能缺靠父母。那么我们北航还有一个特色呢，就是梦托学长，就是大手拉小手的，就是说高年级学生帮就是跟那个低年级学生接对子的一个孟托计划，就是他的学长开展呢，就是朋辈帮扶，就是朋友辈的这个互相帮扶，就是榜样激励啊，这是我们的这个导师方面的3个层次啊，就是在我们书院里边。另外一个就是这个书院的一个另外一个特别的功能，就是社区啊，这个是一个它的一个特点，啊，就是我们在这个书院里边呢，是以学生社区为主的管理模式，打破了原来传统的班级为模式的管理模式，啊，就是这样的话呢，就是强化的是学生的自我管理、社团管理，实施导师、辅导员、 住楼，就是从西方来讲是一块住的，我们现在可能达不到那样，但是我们的辅导员什么的都可以住在一起，包括建立了一些独立的约斗区、自由讨论区、团队活动室、创意活动区、师生交流室的啊、嗯，主要是除了专业学习以外的功能都在这个书院里边完成、 嗯、 啊，这是人才培养的一个模式、 嗯、 一个啊。 好，大家除了这个正常的学习之外，其实有这个导师制，包括同辈之间哈、啊、学长之间的这个扶持，那可能会在其他方面让学生一块来进步，是吧？ 对对对。 嗯，那从二年级开始呢，我们就可以选择自己这个喜欢的专业了。那当过了这个时期之后，如果再次发现说我的专业兴趣改变了，这时候的专业政策是不是宽松呢？ 啊，这个如果我们的同学如果说在一年以后啊，发现就选了专业以后，选了学业以后，如果发现我不喜欢原来这个专业了，你的专业兴趣发生了改变了，我们在后面的这个学习期年下段，从一年半开始或者两年开始，都可以进行这个转专业啊，就是叫专业转换，我们通俗叫转专业，这个是每半年可以转一次，每半年可以转一次、 嗯、 啊。从我们这几年实施的这个政策来讲呢，只要你真心愿意转，真正的从自己的兴趣发生转移了，转专业都会成功，并且最后的学习也取得了很好的成功。因为兴趣驱动以后呢，他同学们的这个后面的动力就会很大的啊。 对，那我们来看一下，当这个毕业之后，本科毕业之后哈，2017年我们的同学的这个升学率有多少，考研和留学的比例有多少？ 啊，我们北航的这个2017届本科生的整体的升学率是 73.62%， 73.62%， 这个呢是在全国高校的排第四位啊，第四位。那么我们考研的，就是国内考研的考研率是53.11%，我们全国高校排第二啊，排第二。那么这个国外升学率呢是20.51%啊，国内高校排第12啊，总体呢是73.62%啊。 整体的2017届的本科生的升学率是、 嗯、对对对对对，那就是本科生基本上啊，对、 嗯， 大部分呢去升学了啊、 嗯，大部分升学了， 嗯、对对 对, 对， 这个位列还是挺靠前的，全国高校 第四名哈，这个 除了北大、清华和 中国科技大学 啊，就是我 们 了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啊，这个本科的升学率、 嗯、 整体升学率、 嗯， 那么就业率呢？ 就业率是98.65%，2017届、 嗯、 啊，那么 都集中在哪些领域？ 就是一般的就是高科技这些行业领域、 嗯、 啊，特别是科技、教育、航空、航天、 嗯、 传播、信息、金融、汽车等行业。 嗯嗯，这个在我们的一些宣传上都会说北航的这个就业情况非常的好哈，在网站上也能够查到、 嗯嗯嗯嗯、 这个好到什么程度呢？比如说这个薪酬待遇月均或年均能够达到多少？ 我们就是本科生的这个就业人数非常少啊，一般来讲呢，就是甚至有些呢，虽然他没有就业呢，但是他可能第二年还有 考研 什么的，真正就业的确实比较少。 嗯、 你看刚才76.， 对， 73.62% 了，就是要 对，只剩下四分之三的就业。那么所以呢，但是也有一部分就业，大概是本科生的那个平均年薪呢，能够达到近10万啊。 嗯， 主要是我们本科生毕业以后进入北航，再进入继续保研读硕士，硕士的是北分子是年薪是14.19万，就14万左右、 嗯、 这个在全国高校也是名列前茅的。嗯 嗯, 嗯， 那到博士的时候就会再多一点， 再多一点，近16万、 嗯、 啊，16万。 好，这是相关的一些就业方面的情况哈。 嗯嗯嗯、 那么大家相关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哈。蓉儿想问一下，北航的这个文科的计划大概是多少？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已经跟大家说过了哈。 去年是21人、 嗯、 啊，在这个社会科学院班， 嗯， 在北京投的指标是21。 那今年全部面向文科生的话，这个会不会再增加一些呢？ 就是这个指标还是不变的、 嗯、 啊，就但是都给了文科了，就没有理科生了，是这样的。 好。那么大家有相关问题，欢迎您继续提问哈。还有一个问题刚刚上来，说文科生填报北航志愿只有一个选择吧？我们刚才说的那个， 对， 只有一个选择， 对，就特别简单、嗯、啊。 没有志愿极差，可以理解成最低录取分数就可以保证上北航吗？ 对，应该是这样子。嗯、 文科专业有身体上的要求吗？这个呀。 啊，应该没有特 别 的。 我们但是 我 们 只要满足国家的体检 的那个 高考 体 检的规定 就可以了。好，那么大家呢可以继续发送您的问题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教育面对面 RBC。同时呢，您可以拨打我们导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65150822和65150833。我们的主持人秦天呢会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接听您的电话，并且呢及时的向嘉宾来反馈。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节目每晚5:30到7:00首播，次日早7:00重播。 节目中，您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直接提问留言。 直播来不及回答的问题，我们将请主讲嘉宾文字回复。收看答案，请您及时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推送。 为了减轻家长奔波之苦，清明假期最后一天4月7号上午9点，教育面对面将为考生和家长推出第一场2018年招办大型网络视频直播系列讲座。首都师范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两所高校招办主任做客直播间，解读两校招生政策，针对学校录取分数、志愿填报、就业情况等方面进行详细解读。招办主任还将与广大家长在线交流，为大家答疑解惑。了解直播参与方式，请拨打400-650-7766 400-650-7766。 北京理工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所理工科大学，是国家首批入选211工程、985工程、双一流 A 类建设行列的高校。学校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为目标，肩负着培养胸怀壮志、明德精工、创新包容、时代担当的领军领导人才，和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创新支撑的重任。北京理工大学作为国家红色国防工程师的摇篮，为祖国培养了中国预警机之父王小摩、中国核潜艇之父彭世禄等43位院士。北京理工大学在 QS 世界大学排行榜中位列中国大陆高校第15位，开设的9个理工类学科全部进入到世界前300强，工程、材料、化学、物理、数学、计算机科学、社会科学7个学科，先后进入 ESI 国际学科排名前1%，其中工程学科进入全世界前1000%。在国庆60周年阅兵、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建军90周年阅兵中，每次参与研制装备方队的数量均超过总数的2/3，深度和数量均位列全国高校第一位。在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北京 APEC、 嫦娥二号深空探测、神舟和天宫系列交会对接、平昌冬奥会、北京8分钟等重大国家活动中，北京理工大学均做出了不可替代的卓越贡献。北京理工大学已经与6个大洲、71个国家和地区的277所高校签订了校级合作协议，与美国哈佛大学、康奈尔大学等国际高水平大学开展交换学习、访学、暑期学校、毕业设计等多种形式的学生国际交流，已形成了高层次国际交流与合作全球网络。 欢迎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咨询。听到刚才的录音，大家了解了北京理工大学的一个概况。接下来呢，我们请理工大学招就处副处长张东啊，张处长给大家呢做一个更为详细的介绍。那么关于北京理工大学的问题，大家随时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留言吧。教育面对面 RBC。好，来看一下啊，同样是招生计划和政策。去年是249人，今年还没出，那么预计会和今年保持什么样的？ 现在应该是持平， 所以大家现在还可以，就是249这个人可以参考这个数字哈，在京的计划。那北京理工大学大家都知道哈，这个零退档、零调剂哈，已经几年了。那今年的情况 依然是这样吗？ 是这样，就是刚才咱们北航的马处长也是讲了，就是北航的这个招生政策。这个政策我们北理工是从2014年开始执行，已经执行到今年还肯定还继续执行，只是进行进一步扩大。就是今年是我们在全国所有的省份都实行这个政策，就是零退档零调剂的政策。 全国所有就推开了是吧？ 然后呢，在这是我们首次在媒体上发布这个政策。然后呢，对于北京来说，因为我们学校现在正在进行人才培养整个体系的大改革，然后呢是以学生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新的体系，充分尊重大学生专业和课程的选择权。2018年起呢，就是在全国那个基础政策基础上，针对被我校提档的普通一批北京理科考生，只要体检符合国家的这个政策规定，我们是刚才说了零退档零调剂，而且都满足第一专业志愿，这是北京的理科的政策啊。 满足的是第一专业志愿， 对，他第一专业志愿报什么，我们就给他什么专业。 这个是对北京考生来，北京理科考生来讲的。 理科考生，北京所有普通一批的理科考生都是这个招生政策。 放在全国来讲是会满足专业志愿之一。 对，他有的省可能能报五个志愿，有的省可以报六个，反正无论是五个还是六个，我们都满足其中一个啊。 好，那么可能这个理科考生啊，听到这个消息，你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录取规则就不用想太多了，是吧？ 对，是的，我们也不，你也不用考虑什么极差，也不用考虑什么冷热度， 对， 你喜欢什么你就把它放在第一个志愿。当然，我们作为一个招生的工作人员来说，我们还是恳请考生把六个专业志愿都填满，因为我们还是想分析一下专业的热度，进行长期的数据的一些研究，希望都填满。但是我们肯定都保证第一专业志愿。当然了，还有一种问题，就是比如说他的体检，比如他是色盲，他第一专业报的是生物化工材料这样的专业，那可能他就按照国家的体检规定他是录不进去的。那我们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就会给他录到第二专业志愿。但是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体检如果出了问题的时候，我们也会在录取现场会跟这个考生进行沟通，告诉他为什么不能录取到第一专业志愿，达成他的理解啊。 所以说前面有一个只要符合国家体检的这个 对 国家要求啊，可以满足你的第一专业志愿。 是的， 除此之外呢，可能会有一些这样的情况哈，但是我们也会和考生呢事先来沟通。 对， 那么在专业设置和这个变化方面有没有？ 是的，这个我们学校北理工是从2013年就开始推行大类招生。这个每年在稳步的在推进，2018年呢继续深入推进大类招生，也是实行像北航的这个模式叫书院制，大类分流。这因为大家很关心，就是读了考到大学以后一年级以后的专业分流是怎么分流。我们的分流原则是学生自愿的原则，而且分流后继续享有专业的选择权。而且就是我顺便一说，就是转专业的那个政策，就是除国家规定不能转出的专业，比如说外语类保送生啊、艺术类啊这种类型的学生啊，这是国家规定是不能转专业的。还有我们学校的中外合作办学会计学这个专业之外，其他的学生申请转出时候都是不受限的，只要转入的专业能接受啊，他就可以转出。一般第一次转专业的时间是第一学年结束以后啊，一般这个时间转。 那刚才您说分流之后继续享有专业的选择权哈，那这个和我们高考报的那个志愿是不是就没有关系了？ 对，没有关系。就是刚才说了，我们学校现在人才培养的改革的目标就是要充分尊重大学生的专业和 课程 选择 权， 激发其实就是希望他按照他的兴趣来选择自己的方向。现在转专业已经非常灵活了，专业的界限也已经是很模糊了，我们而且像北航也好，说北理工也好，我们现在都是国家新工科专业的学校，这个的先行，应该是我们都是先行者的这个学校。然后呢，这个专业的界限这么模糊了以后，没必要对学生的专业限制的这么紧。 所以还是比较自由的，可以转专业的哈。那大家会讲北理工都有什么样的一些热门专业呢？通过刚才的一些介绍，您比如说奥运会上啊、世博会上、奥运会上的那些什么天工对接啊，这都是需要我们的专业支持的。那么这些我们所用到的这些知识都在哪个专业当中可以继续的能够学到呢？ 是这样，我先大概说一下，就是我们北理工有13个通过中国工程教育认证的专业。这个数量是因为中国工程教育认证大家一听就是工程类的专业，这个是通过相当于全球通行认证的一个 最低的标准的专业，我们有13个，这个数量是咱们北京高校里面第一的。然后呢，在最新的 QS 世界大学学科排名中，北理工开设的9个理工类学科，我们总共就9个理工类大的学科，全都进入全球前300，这个数量是在北京高校里面，还有这个层次水平在北京高校仅次于清北两家学校。然后我们在专业来说，如果按照国内的这个教育部的这个学科评估的角度来说，我们对应的专业是车辆工程、机械工程、自动化、机械电子工程、电子信息工程、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包括武器系统与工程、工业设计、化学工程、安全工程，这些专业都在北京的985或者双一流的高校均排在前两位。当然还有一个排在前两位的专业就是航空航天类，那是在北航的后面。 这是优势热门专业哈，大家这个报考的时候都可以考虑哈。其实也不用考虑太多，喜欢哪个就上哪个，因为每一个专业都挺好的。 对，这个应该说就是北航也好，北理工也好，我们两所学校这些专业，孩子进来以后肯定不会把孩子耽误了，都是非常有发展前景的很好的专业都是。 这两年在北京的招生的这个分数和排名，我们来看一下2017年的吧。那么前两年，再往前两年的，我们通过高招手册，大家如果能到的话呢，也可以查询到哈。 这个最近这两年，我们北理工在京的理科的那个普通理科的分数线一般在1700-800名的样子，然后文科呢大概在800-850名左右，还有个中外合作办学，中外合作办学的对应的分数一般全市的排名应该在3400-3500的样子，基本上是这样一个排名啊。 好，这是这个刚才我们介绍了一下这个优势热门的专业哈。那么大家的这个问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发送上来。贵人想问一下，北理工招生人数包括自主招生吗？ 啊，不包括， 不包括 啊。 好，那么还有什么问题呢？我们在一会儿的节目当中呢，再给大家呢做介绍哈。那么接下来我们想了解一下，北京理工大学的人才培养特色，包括哈，一些这个优势明显的相关的专业。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本科生的国际视野的这一块，因为很多家长现在特别注重哈，我孩子进去之后是不是能够有一些国外交流的机会哈？北理工给提供了哪些呢？ 是这样，因为很多熟悉北理工的这个家长啊，都觉得可能北理工也好，还有北航，可能都是一个军工背景的学校， 好严谨啊， 他们很担心说这个到这样的学校来读书，将来出国专业会不会出国了，会不会受限？我想是这样，我们这两个学校应该国际化水平都非常高。我这里介绍一下北理工的情况，北理工为全校本科生提供了很多高层次的国际交流项目，而且这些学生很大一部分是能获得国家的资助的，国家留学基金委的资助。每年我们学校是现在已经有超过1000名的本科生参加了这些项目，覆盖在校本科生总数的1/3以上。然后呢，北理工刚才那个小片里面已经介绍了，和全世界有很多高校签订了校级的合作协议，像典型的像美国的哈佛、康奈尔、加州伯克利、哥伦比亚、英国的牛津啊，还有当然我们作为一个理工科为主的学校呢，跟德国的慕尼黑工业、柏林工业、亚琛工业、卡尔斯鲁厄这样的学校，这些都是德国最顶尖的工科学校，都签订了合作协议。还有澳大利亚的国立大学、东京工业、以色列的理工大学，大家一听这都是理工科为主的这些学校，都有这种各种的交换学习、访学、毕业设计这些项目。都这个水平和层次应该是非常高的。我们还有像跟澳大利亚国立和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有签订了2+2的双学位的项目。然后呢，因为国际化水平很高，然后呢2014年在习主席和普京总统的这个见证下，北理工和俄罗斯最好的大学莫斯科大学共同在深圳举办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可能明天的节目里面，我们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的招办的韩老师会来这里面做节目。 对，在这里呢，也先给大家呢预告一下哈。好，那关于北京理工大学的相关问题，我们在广告之后呢，继续给大家来做介绍。您的问题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教育面对面 RBC 啊，我们的听众朋友，您的问题呢一定要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这样在直播进行当中呢，我会看到及时的可以帮您提问和嘉宾呢进行交流。好，广告之后欢迎回来。 本栏目由学大教育特约播出，学大教育专注个性化辅导16年。学大教育成立于2001年，目前北京35家学习中心，全国600余家，课程形式涵盖个性化一对一、个性化小班组、

高考成绩进来以后呢，不一定都适合这样的一个就是贯通式的这种培养。 嗯， 然后呢，就是分流出去的学生，当时就可以任选我们北理工其他所有的专业。然后剩下的三分之二学生，经过大一的学习以后呢，每人就配备导师、一生一师的模式进行个性化培养。只要学业合格，当然都可以保送读北理工的研究生。当然，我们也提供了很多去国外访学交流的项目。而且也是尤其在研究生阶段，是我们是本科阶段有3到6个月的海外访学的这个资助和经历，研究生阶段就是要累计一年以上公派到海外高水平大学来学习。2017年就去年刚刚毕业了首届的这个学校的英才办学生，基本上就是都是读研究生了，没有去工作的。然后呢，第二个呢，刚才说的实验班呢，就是电子信息工程实验班。这个实验班呢，我大概介绍一下，因为它所在的学院是咱们国家电视第一频道的诞生地，就在这个学院。然后这当然了，这个学院还研制了我们国家的第一部低空探测雷达，也圆满完成了神舟和天宫飞船对接的这种国家重大任务。这个学院都培养了6位中国的院士，还有三位美国电信电子工程学会的院士，还有近30位将军和这个省部级以上的干部。当然就我们很自豪的就是我们有中国预警机之父王小莫院士，就是来自于这个专业。然后这个我们电子信息工程实验班是设立于1994年，是国内最早设立电子信息类的工科实验班。这个实验班是依托信息与通信工程这个国家一级重点学科。这个学科呢，在最新的评估中是咱们北京985高校里面呢，应该是仅次于清华。这个专业呢，实施全导师制啊，这个实行1:1的学业指导。这个拥有一批国家级和北京市级的教学名师，有4个国家级的这个，还有省部级的教学实验中心。这个专业超过80%的学生是参加这个高水平课外创新实践。另外呢，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这个组委会就设在这个学院。因为这个是全国最高，就是这个电子信息类的这个比赛来说，这应该是最高水准的代表。然后这个专业的本科，整个这个学院的本科毕业生深造率是超过75%。然后呢，这个第三个呢，我再说一下车辆工程类的、 那我插一句，那也就是说电子信息类工科实验班，如果说考生上不了清华，北理就是最好的选择，因为它排第二。 我们觉得应该是这样，这个专业非常不错啊，长期以来在咱们北京的这些高校里面是很受认可的。然后呢，第三个刚才您说的这个 车辆工程类，对， 因为这个车辆工程类的话，我们北理工的机械工程和车辆工程已经是国内顶尖和亚洲一流的水准，已经经过国际同行的国际评估了。然后呢，这个咱们因为北京现在电动车越来越多了，大家都知道，其实是中国的电动车行业技术的规则制定者就是我们北理工的机械车辆学院。然后呢，这个全国的电动车监测中心就设在我们北理工西三环边上的那个科技园里。然后电动汽车技术最早应用于咱们08年北京奥运会，后来上海世博会也在用，即将的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也会用，实行就是绿色奥运零排放。这个学院是国内最早开展无人驾驶汽车研究和商业运营者。当然了，我们北理工的民用车辆固然很强，但是军用车辆应该是在国内是更强。这个 坦克， 对，坦克和主战坦克和装甲车，这个我们学院研制的最新装备，在去年的跟印度在洞朗地区对峙的时候，起到了很大的决定性的一些战略威慑作用。然后呢，我们另外呢，就是我们北理工的这个车辆工程和机械工程学专业的学生啊，他们在科技创新方面能力也是非常强的，这个已经得到了全球的一个机械和车辆的这个行业同行的认可。就是而且他们有很多的国际交流项目，比如说刚才我说柏林工业啊，慕尼黑工业这种德国的最顶尖的理工科大学，当然还有包括像美国的加州伯克利这样的就是一些学校，都有交换和联合培养项目。每年大概我们车辆工程和机械工程类的专业的学生有超过100个人，大四的学生是在德国学习的。德国是没有学费， 这些学生在德国最顶尖的学校学完，基本上也会在就是继续去在德国深造，因为大家都知道在德国学完汽车工业，这应该是学生发展是非常好的。 他们是在最后一年去吗？还是 对大四的时候， 然后直接就可能就会留在那儿继续读了， 继续读硕士啊。然后呢，这个当然了，我们是希望他在德国读完以后呢，我们因为我们现在有的很多年轻的老师就是这样培养出去送出去，然后又引进回来，成为我们的一些非常好的师资， 后备师资力量。 对对对，是的，我们这个刚才说大学生这个科技创新这个车辆的这个专业的学生啊非常强，就是我们北理工大学生方程式赛车队多次是以中国总冠军的身份去到德国和日本去参加国际大学生比赛，他们的目标是超过德国的大学生队。然后呢，这个当然了，这个专业的大学生除了这个常规动力的汽油动力的这个方程式赛车，还有纯电动的，还有呢就是太阳能的，还有无人的。现在无人驾驶是技术，我们北理工的学生已经在运行，按照赛车驾驶平台的这样的技术在运行。当然还有一种车叫节能车啊，节能车孩子们已经做到极限的情况，就是一升油可以从北京开到上海，理论上的这样的距离。 实践呢？还 是因为他是不断的在他是不可能这样实际开，他是在操场上一直在来回跑，在运行， 公里数达到了。 对，尽可能的要就是降低油耗。所以我们说到这个专业的时候呢，我们当然作为 什么孩子适合去。 我们是喜欢，就是我们觉得是只要是喜欢汽车，喜欢赛车，当然喜欢主战坦克的这些孩子，中学生，我们都是非常欢迎他来到北京理工大学，来实现自己儿时的梦想，来成就自己的人生啊。 这个顶尖的专业给大家介绍了，其实就像刚才的专业，不去清华一定要去北理工哈，就是电子信息。我觉得刚才汽车、赛车、坦克应该可以网罗很多很多。有这样的 应该有这样的粉丝啊，我觉得是非常特别适合这个有兴趣的孩子。所以我们刚才说为什么推出那样保专业的一些政策，其实就是希望孩子按照自己的兴趣去选专业，不要用通常的这种分数的高低去判断一个专业的好坏或者学校的好坏，就按自己的兴趣去选择专业，选择学校，就是选择那个自己最感兴趣点，你才能很好的成长成才。 我觉得这个也是因为有这个保证，比如说你要考北理工的时候，他会满足你的这个专业志愿，包括你的第一专业志愿，他才能够哈很踏实的去选择他喜欢的这样的专业。 对，我们相信就是今年推出这样的政策以后，大家的选择其实会更加理性。 对， 他就是想 我喜欢什么， 就是我到底要想学什么专业。 对，刚才通过这个两个专业的介绍呢，很多的同学我听您介绍其实都是去深造了，继续他的学业哈，那他的这个就业情况呢？这本科生很少有就业的吗？ 对，这也确实是这样。我们的本科生确实就业的就数量就非常少了啊。就是刚才跟马处说的一样，就是即使是不就业的这个没有就业没有深造的这个本科生，也绝大部分是打算在第二年再考研， 就因为没考上自己心仪的， 对，他还想去考研。所以就是作为一个研究型的大学啊，或者是像我们这样就是建设世界一流的大学的这样的学校，这个包括一流学科的学校，很看就是学生在这样的氛围里面，他其实是立志于想从事研究型的一些工作，不满足于一个本科毕业的一个状态。 那就是说将来比如说进了北理或进了北航，然后呢不继续深造都不好意思的。 他这个氛围就是这样的一个氛围，学风这应该我们两个学校的学风都非常好。 那在这个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哈，就是在真的比如说我可以了，我觉得我这个学的可以了，要出来就业的时候，那就业质量会得到很好的保证。 是的，我们是这样，就是因为北理工它是党办的第一所理工科学校嘛，又是新中国第一所国防工业院校。所以呢在这个背景下呢，其实孩子们更喜欢去国家的装备制造业的这个行业。我们就业前30强的基本都是中字头或者国字头这样的一些大的一些央企。然后呢就是当然十大军工集团的 学生去的就比较多。当然也包括像华为啊这样的，百度这样的， BAT 这样的公司也确实也是非常多。这个总体就业质量呢，是就业率对我们这样的两所学校来说可能意思不大啊。我们可能更关注的就业质量，就是我们北理工70%的毕业生到国家重点行业、重点部门、重点单位和世界500强企业就业。我们每年，我们北理工每年会办很多 不同规模的校园招聘活动。我们北理工它是这样，全球世界这个大学排行榜里面有一项 QS 的排行榜里面有，就是就业能力上有一项，就是这个大学为这个学生办多少场招聘会和招聘会的质量。 嗯， 就这个指标上，我们北理工已经在全球排名第15了。就我们每年要办四五百场的招聘会给孩子们，所以这个而且这还有对应的这个排名有一个全球毕业生就业力排名。我们北理工已经连续两年位居中国内地高校第7，这北京高校第3，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量。 嗯，我记住刚才您说的话了，就业率对我们来说 不重要， 不重要 啊，真不重要。 就业质量是最重要的。 对，对于我们这两所这样的学校， 包括北航， 对我们更看重的是就业质量。 嗯，好，进了北理和北航，就业是不成问题的，同时你必须要深造，因为有这样的氛围哈，你不想也得去学。来看一下问题哈，刚才我们其实也提到了一个中外合作办学专业，也就是北理工的会计学。那么有听众在问哈，想介绍一下这个他的学位证和普通的是不是一样？那我想先说说这个会计学是和哪儿合办的，是吧？ 啊，我们北理工的这个合作大学是英国瑞丁大学。就瑞丁呢，它英文就是 Reading， 但是它有时候翻译成中文叫瑞丁，有时候翻译叫李丁，有时候翻译成雷丁，反正就是一个学校。 嗯， 然后是他们学校的会计金融学在英国是长期排名前10，经常排名第1这样一个。现在很多家长其实很吸引很多考生和家长的，这如果喜欢会计学，选择这个是非常好的，因为 考出会的时候合适。 对，因为这个专业的本科毕业生是直接免考国际注册会计师 ACCA 或者 ACA 那个考试认证的50%的科目的 一半你不用考了。 对，然后呢，而且他这个50%的课程是由英方核心课程是由英方老师来授课，这些学生大二之后呢就是全英文授课了。 嗯， 那个2013年我们是首年招生，然后2017年是第一年毕业的学生，首届毕业生里面有62%以上的学生去海外继续攻读硕士了，然后其中当然包括像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当然因为是跟英方合作的多，所以呢英国帝国理工，因为又是我们北理工这样的学校，所以呢去帝国理工也多。 对， 然后呢这是出国留学的超过62%，然后呢还有20%的学生在国内读保研或者读研究生。除了我们北理工以外呢，还有像清华、浙大、中山大学这样的学校，然后总升学率是达到82%了，就是这个专业的学生。 那仅余的那18%，如果要是就业了的话， 那基本上因为他是会计学嘛， 嗯， 基本上这些孩子们都去了普华永道、毕马威这样的就是四大会计事务所了。 嗯， 我觉得就是有志于从事会计行业的学生选择这个项目是非常合适的。 嗯啊，但提醒大家注意，他是单独代码招生。 对，单独代码招生啊，只招收理科生。 对，还有一点我觉得会很吸引大家，他的学费不贵。 其实就是56000。其实对于咱们北京家长来说，56000一年的学费，他们应该是在绝大部分人是 还可以 认可的 哈， 好像基本上是无感的。然后另外刚才好像有家长说学位证啊，他是这样，我们这个项目的毕业证、学位证和我们普通的会计学专业是完全一样的。然后呢，而且这个项目除了发北理工这些证书以外，当然也发对方的学位证啊。 好，说完了这个专业，我们再来看一看哈，北理工还有一个专业是不是也是大家特别喜欢的，就是数学专业啊，连续多年进入全球前200名。 是的， 嗯， 这个我们数学专业呢，在就是按照 QS 这个排名来说呢，当然在北京高校里面是仅次于清北两家，数学类专业的就业发展前景是非常宽的，因为作为一个理工大学，它非常重视理科的这个基础，然后数学是内功，我们认为学好了以后学工科、学经济、学金融都是非常方便的。我们学校的很多老师都让自己的孩子来读北理工的这个数学专业，数学专业的毕业它深造率也是超过70%了，其中30%是就是出国深造啊，每年大概就这30%里面大概90%能前往美国前30名的高校去深造读金融工程，当然现在大数据也非常火，就读这些，每年都有去芝大啊、芝加哥大学、哈佛、康奈尔这样的金融专业深造。当然了，我们刚才我说了，就是我们跟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有2+2的双学位项目，这个只有数学专业有啊，就是跟曼大，前两天曼大的这个 这个专业的院长又还来我们这边继续深化这个合作。我们这个数学专业还跟美国的密西根州立大学也有这样的访学的项目啊。 这是数学专业哈，那么大家相关问题还可以继续发送哈，又涉及到刚才问北航的那个问题了，这个马处长刚才还没有回答，我们一会儿一并来回答一下，就关于这个男女生比例，这个问北理的问题呢是女生怎么选专业啊，然后问北航的是说男生招收的是不是比例要大，然后我们先请这个张处说一下这个女生就业的问题，女生选专业的问题，我知道其实北理特别希望女生多去一点哈。 啊，是的，我们是这样，我们北理工所有的专业都有女生学习，然后呢全校男女比例现在是2:1，我们北京生源的男女比例是男是 1.5 女是1，所以呢基本上我们经过这几年我们招办不断的努力，女生的比例确实在增加然后呢我们学校在教学和管理还有就业方面对女生都有许多单独的支持政策，比如说大家都知道其实女生在就业的时候在同样的情况下其实是相对男生是相对弱势的，所以我们每年都会为女生办专场的招聘会，然后呢当然了如果还有好多女生喜欢学文科，然后呢我们也会每年会为办文科的这个专场的招聘会，我们各学院其实都非常欢迎女生去读啊，然后因为我们学校里面学习的成绩表明女生的学习成绩整体是要比男生更优秀一些，然后呢在专业分流的时候各学院都是在就是选择学生选择专业的时候呢更多的向女生进行倾斜和照顾，我们学校这个刚才讲车辆的时候其实像我们学校的方程式赛车啊、节能车、越野车、巴哈越野车这样的驾驶员还有包括这个车队的他们其实都是俱乐部制的、他们都是去拉赞助的， 别人说都有女生是吧， 这个俱乐部的那个经理或者是这个甚至是驾驶车的这个车、驾驶员都是女生啊、所以我们觉得在这样一个学校里面来选择的话我觉得女生其实更合适一些。 那等于其实女生现在在北理并不少啊、半边天2:1啊。 啊对啊就是、就是总数的1/3、北京生源的话那就女生的总数的话应该是2/5了、就是这样一个量。然后我们建议就是女生选专业的时候啊选我们北理工专业的时候不要根据性别想当然的去选择什么专业、我觉得应该还是我们都已经给了这么好的招生政策应该按照兴趣来选专业、 应该有女生也会喜欢让我们看着好像就应该是男人做的这个事儿， 他是这样，像我们刚才说了我们不是车辆工程有一个有大四的一年级就是有大量学生在德国学嘛，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女生都在德国这样学习车辆和机械的这个专业、然后呢很多学生其实学完以后马上就在英孚尼迪啊像这样他就马上就是整个发展平台都不一样，在这样一个大家都以为好像是一个男人的世界里其实一个杰出的女性是更受到更机会是更多的， 而且更耀眼哈、 对是的、 好，那我们听听北航在这个男女比例这一块马处 就是总体来讲呢大家都知道这个我想北航呢原来也主要是一个理工科的一个特色的一个学校， 对 强一些，所以呢总体来讲呢女生要少一点男生要多一点，我们2017年的招生数据呢男生呢是78%女生呢是22%这么个数据，总体来讲呢还是女生还是要少一些，不同的专业不一样，像是偏文科的管理啊什么的这些女生还是要稍微多一点，偏纯工科的这种女生要少一些相对少一点，所以这个呢从刚才那个北理工的张处也说了，这个其实我们从学校来讲呢都是一视同仁的，女生呢跟男生一样优秀我们也是欢迎女生能够报考北航给我们增添更多的色彩。 好，我来看一下刘梅在微信平台上说，中外合作会计专业哪个学年开始去国外学习？ 他是这样，如果前3年都在咱们北京读书然后第4年呢由学生自己选，他如果愿意去的话就去英国。然后呢只是学费上可能稍微有个差别，因为在英方那边可能 有生活费什么 的。对，大概估计是10,000英镑左右啊。 好，那还有问题，经管类普通专业的可否申请转入中外合作专业？这个要跟大家提一下 是这样，就是 考到我们北理工了以后呢，他作为一个中外合作办学的专业呢，他是只能他不能转出，但是都可以转进。 嗯、 每年确实有不少学生都要求转入到这个学院、 嗯、 这个专业里面去学习、嗯、啊。 可以进，不能出。 是的啊。 嗯，好，那大相关问题还有一个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说北京考生报考北理工志愿时有什么样的技巧？ 我觉得这个技巧其实已经非常简单了， 太简单了， 就是没有什么技巧了、 嗯、 就是你把你最喜欢的专业最想上的专业、 嗯、 无论分数的高与低你就把它放在第一个， 对， 然后去报就好了啊、 嗯。相关问题呢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啊，关于北航和北理你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在节目结束之前尽可能多的回答大家。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节目，每晚5:30到7:00首播，次日早7:00重播。 节目中您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直接提问留言， 直播来不及回答的问题我们将请主讲嘉宾文字回复，收看答案请您及时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推送。 好，最后一个问题，小李飞刀啊，两所学校获得高水平艺术团资格现报专业吗？啊，马初， 对，北航呢是也不现报啊、 嗯、 但是我们主要是尊重这个考生的志愿，再加上他的一些实际情况，比如说他的，我们也考虑一下他适合什么样的专业啊、 嗯。好，张楚， 我们北京理工大学对于高水平艺术团的学生来说，只要被我们认定的学生，他只要能被我们提档，都满足第一专业志愿啊、嗯。 来问一下，还有一个问北理的，说这个北理有校园开放日吗？什么时候啊？怎么联系 啊？我们北理工的今年的校园开放日将于这个5月20号。520这一天，上午9点到下午2点，在中关村校区校园南路举办相约北理2018校园开放日，欢迎各位考生和家长前来咨询。届时我们各专业学院还有我们的人才培养的部门都会跟那个专业责任教授包括学生社团都会给就是各位考生家长提供咨询的服务。 嗯，电话 我们招办的电话是6891-3345，6891-3345，6894-9926，6894-9926。另外呢，我们还有两部北京招生组的手机号，分别是18613873721，18613873772。这个手机是可以添加微信的。 嗯。 然后另外一部手机是18613817256， 嗯， 18613817256啊。 好，那马处你也介绍一下北航我们的咨询方式。 北航呢，我们是在高考后啊，会有一个开放日啊、 嗯， 开放日， 那就是6月中旬 啊，中旬 啊， 对，这样的话我们会有招办还有各招生的学院啊，来给大家提供详细的专业咨询啊。那么我们北航呢有那个招办电话，大家也是可以去咨询，8231-7695。我们有电子邮箱，zsbgs@bua.edu.cn。也有我们有北航招生办公室有微信公众号，也有我们的本科生招生信息网，欢迎大家在。各种途径来进行咨询获取信息。 好的，谢谢两位今天来参加我们的本科高校的直播咨询节目。给大家预告一下，明天节目当中我们将请到北京外国语大学、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和香港大学做客啊，大家相关问题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同时呢，参加4月5号公益讲座的朋友呢，请记好4006007500可以报名。同时呢，在4月7号上午，我们将推出第一场网络视频直播，首师大以及二外的招办主任呢会做客直播间啊，来给大家呢解读两校的招生政策。大家呢可以拨打4006507766来详细了解，怎么样来收看视频网络直播。好，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 收听。那么同时呢，明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会推送今天节目的相关的精彩内容。还有一位朋友在询问北京理工大学的录取分数线，这样明天的微信当中我会给大家呢做介绍，那么也请大家呢来查看更多的学校的排期预告。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教育面对面 RBC 啊，到时候可以选择您想听的这个学校。好，我是杨洋，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教育面对面，接下来继续收听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本节目由新东方优能一对一特约播出，优能一对一直达梦想学府。高考倒计时了，新东方优能一对一全日制班，真正傲视群雄的高考集训营，一小时学情一追踪，一节课效果一反馈，一周进步双测评，140名资深教研员专注高考命题研究，萃取简单有效解题技巧，确保学生学得会做得对，全日制学员专享课后督导服务，双重保障学习效果。预约热线400817-1616，400817-1616。